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黄永顺的散文《永定门变迁》。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北京城杂役之吆喝》。 居住在北京的人对永定门的印象应该是既模糊又清晰的。模糊是因为毕竟永定门并不是一座真实存在的城门，清晰则是因为这个地名时不时被提起，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是属于北京的。实际上永定门的历史是悠久而复杂的，今天我们就通过黄永顺的散文《永定门变迁》了解永定门的前世今生。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018年北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意将精心组织实施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列为三件大事之一。根据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北京的空间结构是一河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其中两轴即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北京的中轴线是古都北京的中心标志，南起点是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 7.7 公里。中轴线体现了古代北京城市建设的突出成就，是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赞美这条中轴线是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而在举办奥运会时，中轴线再次向北延长到达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作为中轴线的南起点，永定门有悠久的历史，也有拆而复建的曲折经历。老北京的外城是明朝定都北京140多年以后，为了加强北京城的防御能力，在内城的南面增加修建的永定门城楼始建于明嘉靖32年，1584年补建了瓮城，清乾隆31年重建永定门建楼、城楼及瓮城。增建外城是要加强北京的安全，外城正门是永定门，永定门两侧设有左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城楼是当年北京外城7座城门中最大、最壮观的一座。昔日的永定门恢宏光鲜，有重檐歇山三滴水的阁楼，再配上最高最厚实的城墙，其建筑规格在北京外城中堪称最高。从空间布局看，永定门是外城南园居中而立的城门，它与内城的正阳门相对，坐落在南北中轴线的南端，向北延伸与前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钟鼓楼、安定门一线贯穿，蔚为大观。永定门是北京南城出入要道，为适应不断增长的人流和车流需要，老永定门城楼在1957年时被拆除，现在的永定门城楼是2004年重建的新城楼。值得一提的是，重建之前有关部门找到了遗失达300多年的永定门石匾。2003年8月21日的北京晚报曾报道说，这块石匾长2米、高 0.78 米、厚 0.28 米，楷书的永定门三个字沉雄苍劲保存完好， 是明嘉靖32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件。如今复建的永定门，门洞上方所嵌石匾的永定门三字，就是仿照这块石匾雕刻的，原件则收藏于博物馆内。 北京内城是元朝至元四年，也就是公元1267年开始修建的。明朝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把元朝所建的北面城墙拆掉，向南缩进五里，重建了北面城墙。永乐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19年，又把原来的南面城墙拆掉，再往南推展了一里多，重建了南面城墙，就成了现在北京内城的样子。北京建外城经过了漫长的酝酿过程，虽众臣多次提议，但建造过程颇为曲折。皇明大事记记载，嘉靖21年就有掌督察院毛温伯等人提议，古之有城必有郭，城以卫军，郭以卫民，今城外之民待备城中，私患预防，岂容祸患？臣等以为宜筑外城便。而真科给事中，刘养认为外城宜筑于无事之时，不可筑于多事之际。皇帝听从了刘养的建议，筑城之事则被搁置。嘉靖29年，工部侍郎王邦瑞奏请筑重城。嘉靖皇帝以筑城示众，今且修兵息民，待来秋行以拖延。有记载，同年八月，俺答汗率蒙古骑兵攻至京都近郊，北京城已处于万分紧急状态，史称庚戌之变。由于当时的北京没有外城拱卫，城外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城外官乡一带的百姓拥到城下，要求进城避难。朝廷先是命令严锁城门，不准入内，激起民怨，以致嚎呼之声直扯西内，惊动了皇上。给事中王德为此上奏称，九门骤闭，不便居民，且势虏已弱，由此才开门听民出入。然而大批城外居民的涌入，造成了米价等物暴涨等一系列问题，迫使朝廷不得不开仓赈济。这年12月，因居民朱良福等自愿出财力，三官乡建成开始了，但在第二年又因资金不足而诏令停工。嘉靖32年，兵科给事中朱伯臣再次提出修筑外城，以利于巩固城防。嘉靖皇帝的宠臣严嵩也表示赞成。至此，嘉靖皇帝放弃了最初所持的四面围城等不切实际的设想，将工程控制在当时财力允许的规模内，最终还是保证了修建外城计划的顺利实施。《明世宗实录》记载了嘉靖皇帝的态度，最初的修筑计划是准备在内城的外围四周修筑外城城垣，使北京城垣平面建成回字形的格局，但实际外城被建成了包京城南一面，转抱东西角楼上长28里的格局，且将内城外的先农坛、天坛环绕起来，总建筑规模不及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最后北京城的格局就成了凸字形状，环绕南城筑外城墙的一道警戒防守线也就此停工了，后面的朝代再也没能继续建设。 明嘉靖43年，北京外城建成，总长28里，堪有七座城门。因增建外城的动因是为了加强北京的安全，所以城门命名多带有追求安定安宁的色彩，如左安门、右安门、广宁门。清代未必道光皇帝民宁明惠改称广安门，外城正门永定门就是寄予永远安定之意。据有关史料记载，永定门也是逐渐建成的。永定门初建时只建了一座城门楼，永定门的瓮城是在嘉靖43年补建的，东西宽42米，南北深36米。建楼是在清乾隆15年增建，清乾隆32年永定门重建，将城台加高至26米，重建瓮城，在瓮城正面增建单层建楼，辟两层建窗。建楼规制甚小，面阔仅三间 12.8 米，进深一间 6.7 米，单檐歇山顶灰瓦，瓮城为方形，东西宽42米，南北深36米，外侧两端抹为圆角。建楼辟两层建孔，南面每层七个，东西每层三个。建楼城台下辟单孔券门。 永定门城楼建造历时约200年，跨越了明清两代才完全建成。建成的永定门成了北京外城7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永定门虽然是外城城门，但建成后的城楼形制依然如同京城内城的建筑格局，以雄伟姿态矗立于中轴线的最南端。有了外城城垣的保卫屏障，北京城便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自从有了外城，封建统治者便不断加强内城的政治功能，而将商业文化设施逐步移至外城。当时北京城外南部成为商贸区，还有不少达官显贵居于此处，于是外城地区即形成了为内城服务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给来京会试的全国各地考生提供起居便利的各地会馆基本上都分布在外城。据陈元石略载，当时在外城较为知名的会馆就有180余家，众多文人聚居于外城，为外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有琉璃厂的古旧书籍、古玩字画，也有笔墨纸张等文化用品的生产和销售。清末为了保持内城端庄静谧的气氛，又将内城的戏园移至外城，京剧、相声、古书说唱等文艺形式就在这里生长发展起来。几百年来，外城地区成为京城各种艺术的独特发展之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的发展，当年的外城已经被称为南城了。老北京城南部是以永定门为标志，永定门以内称作南城，出了永定门就是城南了。永定门以南的城南地区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是荒凉郊外，除了少量菜地外，住户是比较少的，而南城则比较繁华，不但有天坛和仙农坛这样的皇家祭祀重地，还有天桥、会馆、戏园等场所。 好，朋友们，黄永顺的散文《永定门的变迁》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向我们写了永定门建设的背景和过程。在封建时代，建设这样一座外观雄伟而功能重要的城门是一件大事，它的曲折建设过程折射了国力、观念、外交、军事等多方面的历史。一座永定门是真正的活的历史。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北京城杂役之吆喝》。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一位20年代在北京做寓公的英国诗人写过一篇《北京的声与色》，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用以招来顾客而做出的种种音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队，并还分别列举了哪是管乐、弦乐和打击乐。他特别喜欢听串街的理发师，哎，就是剃头的手里那把前行铁旋，用铁板从中间一抽，就会刺啦一声发出带点颤巍的金属声响，认为很像西洋乐师们用的定音叉。此外呢，布贩子手里的拨浪鼓和珠宝玉石收购商打的小鼓也都给他一快感，当然还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号。他惊奇的是每一乐器各代表一种行当，而坐在家里的主妇一听就准知道街上过的是什么商贩。又以语言的隔阂，洋人只能欣赏器乐，其实啊，更值得一提的是声乐部分，就是北京街头各种商贩的叫卖。听过相声卖布头或是关公战秦琼的，都不免会佩服当年那些叫卖者的本事，得气力足、嗓子脆、口齿伶俐、咬字清楚，还要会现编词儿、脑子快、随机应变。我小时候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胡同里从早到晚叫卖声没个停，大清早 过卖早点的。 大米粥嘞，油着鬼。 然后是卖青菜和卖花的，讲究把挑子上的货品一样不漏的都唱出来，用一副好嗓子招来顾客。白天就更热闹了，就像把百货商店和修理行业都拆开来，一样一样的在你门前展销。到了夜晚的叫卖声也十分精彩， 馄饨开锅， 这是特别给开夜车的或赌家们备下的夜宵，就像南方的汤圆。在北京都说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其实馄饨挑子也一样，一头是一串小抽屉，里面放着各种半制成的原料，皮儿、馅儿和佐料。另一头呢是一口汤锅，火门一打，锅里的水就沸腾起来了。馄饨不但当面煮，还讲究现吃现包。他一只手熟练地操着筷子大小的擀面杖，另一只手的掌心就是案板，不消一秒钟就滚出一只三角形的馄饨。讲究皮儿要薄，馅儿要大。从吆喝来说，我更喜欢卖硬面饽饽的，声音厚实，词儿朴实，就一声 硬面饽饽。 光宣布卖的是什么，一点也不吹嘘什么。可夜晚过的并不都是卖吃食的，还要唱话匣子的，大冷的天背了一具沉甸甸的留声机和半箱百代公司的唱片，唱的多半是京剧或大鼓。哎，我也听过一张不说不唱的，叫洋人哈哈笑，一张片子从头笑到尾，我心想多累人呢。我最讨厌胜利公司那个商标了，一只狗蹲坐在大喇叭前头，支楞着耳朵在听唱片，那简直是骂人呢。我一直奇怪没人向那家公司提过抗议。那时夜里还经常过敲小镲的盲人，大概那也属于打击乐吧。算灵卦，我心想怎么不先替你自己算算。哎，还过乞丐，至今我还记得一个乞丐叫得多么凄厉动人，他几乎全部用颤音，先挑高了嗓子喊， 行好了老爷太太。 过好一会儿，好像饿得接不上气儿了，才接下去用低音唱， 行行剩饭剩菜，赏我点吃吧。 四季叫卖的货色自然都不同，春天一到，卖大小金鱼的就该出来了。我对卖蛤蟆骨朵的最有好感，一是我买得起，花上一个制钱就往碗里捞上十来只；二是玩够了还能吞下去。我一直奇怪，他们怎么没在我肚子里变成青蛙呢？一到夏天，西瓜和碎冰制成的雪花糕就上市了。秋天该卖树熟了的秋海棠了。卖柿子的吆喝有简繁两种，简的指一声喝了蜜的大柿子，其实满够了，可那时候的小贩都想卖弄一下嗓门，所以有的卖柿子的不但词儿编得热闹，还卖弄一段唱腔，最起码也得像歌剧里那种半说半唱的宣叙调。一到冬天， 葫芦 刚染得 就出场了。那时候北京比现在冷得多，我上学时鼻涕眼泪总冻成冰，只要兜里还有个纸钱，一听烤番薯真热乎，就非买上它一块，一路上既可以把烫手的白薯揣在袖筒里取暖，到了学校还可以拿出来大嚼一桶。叫卖实际上就是一种口头广告，所以也变着法儿的吸引顾客。比如卖一种用熟鸡杆制成的玩具，就吆喝：“小玩意儿啊，赛活的。”有的吆喝告诉你制作的过程，如城乡里常卖的一种近似烧麦的吃食，就介绍得十分全面。蒸儿又炸呀个油儿又白搭，面儿的包来那个西葫芦的馅儿啊，蒸儿又我炸。也有简单些的，如卤煮哎炸豆腐。有的借假物形容乙物，如栗子味的白薯，或者是萝卜赛过梨。葫芦冰坛儿，既简洁又生动，两个字儿就把葫芦，不管是山楂、鼻涕还是山油豆的，形容得晶莹可人。卖山里红的靠戏剧性来吸引人，就剩两串了。其实啊，他身上挂满了那用绳穿起来的紫红色果子。有的小贩吆喝起来声音细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听那种忽高忽低的。也许由于小时人家告诉我卖荷叶糕的是拍花子拐卖儿童的，我特别害怕。他先尖声尖气地喊一声一包糖哎，然后放低至少八度来一声荷叶糕。这么叫法还有个卖荞麦皮的，有一回他在我身后呦了一声，把我吓了个马趴，等我站起身来，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荞麦皮。特别出色的是那种合辙押韵的吆喝，我在小说《邓山东》里写的那个卖炸食的确有其人。至于说他替学生挨打，那纯是我瞎编的。有个卖萝卜的这么吆喝：又不糠来又不辣，两捆萝卜一个大，大就是一个纸钱。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地编起快板：老太太那个真行好，给个饽饽吃不了，哎，东屋里瞧那么西屋里看，没有饽饽赏晚饭。现在北京城倒还剩一种吆喝，就是冰棍三分了，语气间像是五分的减成三分了，其实就是三分一根。可见这种带戏剧性的叫卖艺术并没失传。 好，朋友们，萧乾的散文《北京城杂役之吆喝》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